让他在心底里已经绝望。郝依依被绑架了，即便重获自由，多半也不能到香港帮老李逃跑了。他那有关南美洲某个小岛的计划没戏了。朱棣一听吃了一惊，瞪大了一双醉眼，问辉姐， 啊，从我的老板手里拿东西？ 嗯，是啊。郝依依说，你老板手里应该有一份公证书，那东西能证明王冠集团是被陷害的。辉姐讪讪地笑了笑，难为情地补充道， 嘿嘿，我知道，这呀实在太难为你了。 朱棣低垂了目光，沉默了好一阵子，勉为其难地问， 那个东西在 Frank 的办公室里？ 第二天，辉姐和朱棣都迟到了，他们俩是在天亮后才睡着的，本以为只是打个盹儿，醒来却已经八点半了。国贸大部分公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九点，前台未必到得最早，但是基本是最准时的。辉姐的习惯是提前20分钟到单位，煮上咖啡，再在公司里检查一遍。如果谁的办公桌上有钱包或者手机，他就收进抽屉里，检查完了才给保洁员开门。他们需要15分钟打扫公司。辉姐在旁边监督，送走保洁员正好9点。这时候就得稳稳当当地坐在前台，接听座机电话。9点一过，就不能让公司电话进留言了。可是今天辉姐赶到公司，保洁员们早已无影无踪，公司前厅的墙壁上悬挂的电子钟显示着9点35分，电子钟底下站着怒气冲冲的 Miss 黄。 Miss 黄不仅是人事总监，也监管行政，是辉姐的小领导。辉姐不在，琐事就是她的，但 Miss 黄从不提前到公司，因为有辉姐，因此今天就出了问题。保洁员是在9点05分被放进公司的，所以一直打扫到9点20分，和上班的员工搅合在一起，有点鸡飞狗跳的。更糟糕的是，大老板 Max 王居然也准时到了。自从公投之后，Max 王成为费肯北京绝对而唯一的老板，也就是 Miss 黄绝对而唯一的效忠对象。今天难得的乱象让 Max 王赶了个正着，所以 Miss 黄的怨言不是一点半点。然而 Miss 黄并没有发作，也没有给辉姐道歉或解释的机会。他朝着气喘吁吁的辉姐劈头盖脸说，快，王总在他办公室等着你呢。辉姐一怔，一路编好的迟到的理由一下子都忘了，脚下略一迟疑， Miss 黄又声色俱厉地高喊，还磨蹭什么，赶快呀，王总急着呢。 Max 王的确着急，急急火火地拉门往外走，宽大的风衣呼呼地带着风，几乎跟辉姐撞个满怀。这是辉姐第二次见 Max 王穿这件不太合体的风衣，上回是在费肯公投的那天，那次 Max 王还伤兵似的吊着胳膊，但这次没有，不过衬衫袖口打开着， 里面露出了一小截白纱布。麦克斯王见到灰姐，急刹住脚，转身把灰姐带进办公室，随手关了门，气急败坏地问：哎，有依依的消息吗？ 没有。 灰姐摇头，不禁有些意外。嗯，麦克斯王两眼通红，看上去像是一夜没睡。咦，他真那么关心郝依依？麦克斯王又问：昨天晚上郝依依带手机了吗？灰姐努力回忆，点点头：嗯，带了，我看见她在酒吧摆弄手机了。啊，怎么了？ 麦克斯王并不作答，一把拉开了办公室的大门，往外急走了三四步，又猛地回过头来，冲着灰姐怒吼：还等什么？走啊，去郝依依家。 在麦克斯王的小跑车上，麦克斯王告诉灰姐，他的手机上有一款跟踪定位 APP， 能够定位郝依依的手机，但自昨晚郝依依的手机一直关机，所以找不到位置。直到几分钟前，手机突然开机了，位置就在郝依依居住的小区。麦克斯王打了几遍，却始终没有人接。灰姐吃惊道：啊，你在郝依依手机上装了跟踪软件？ 麦克斯王辩解道：啊，不是我装的，是郝依依自己装的。 灰姐不禁唏嘘，郝依依主动让麦克斯王跟踪她的行踪，看来郝依依的处境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灰姐又想起郝依依被人拖进车里的那一幕，不禁不寒而栗。麦克斯王见灰姐神色有异，以为她不信自己所言，便又解释道： 郝依依说她前男友神经不正常，怕她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，所以才在我的手机上装了定位。 啊，这么说早装了？ 嗯，装了快两周了。 灰姐更加意外了，她知道郝依依和 Max 王发展神速，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神速。邂逅了两天，就主动让人家时刻监控自己。郝依依对 Max 王可真是一见钟情啊。又一转念，郝依依和 Max 王的邂逅也许并不是偶然的。寇少龙把郝依依安插在快阔北京办公室，不就是为了让他认识 Max 王的吗？灰姐不禁瞥一眼 Max 王，他正眉头紧锁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身体紧绷着，像是在参加方程式赛车。小跑车忽而加速，忽而刹车，忽而急转，在车海里争分夺秒。灰姐竟然觉得此人认真起来，哎，还真有几分可爱。灰姐突然有点可怜 Max 王了，万人仰视的钻石王老五竟然上了郝依依的钩，没多久也是痴心一片。别看郝依依年纪轻轻，心机可真是深。灰姐不禁脱口而出： 郝依依不会有事的，当然我不会容许她有事的。 Max 王说得很霸气，像个暴君。钻石王老五其实也很厉害，让精明的郝依依死心塌地地效忠他，不惜背叛心黑手辣的老主顾，这算不算是爱情？灰姐一时也说不准。郝依依太聪明，太年轻，太有活力，生活在那个叫做90后的世界，和灰姐格格不入。 灰姐莫名地想起郝依依的前男友恒子，那也是90后，没钱，没有有钱的爹，没有好工作，也没想找个好工作，两手空空的，就想让女孩子死心塌地地跟着他。灰姐实在弄不懂，90后的孩子们怎么跟他年轻的时候那么不一样啊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麦克斯王把车停在距郝依依家最近的路边，非停车位。辉姐提醒他，哎，停这儿可不行，会吃罚单的。可是麦克斯王根本不在乎，头也没有回一回。辉姐心想，哎，麦克斯王身上果真还真有点爷们气质的。郝依依家在一座旧公寓楼里，楼门自由出入，楼道里横七竖八放着自行车，斑驳的墙壁上有足球印子。郝依依在国贸好像时代先锋，住处却倒退了20年。辉姐跟着 Max 王上楼，虽然是大白天，楼道里却很黑，大概是灯管坏了，空气微微发了霉，不像是在上楼，倒像是下地库。 Max 王倒是轻车熟路，脚下生风地上到2层半，突然减慢了速度，辉姐这才气喘吁吁地跟上他。郝依依的家就在3层，公寓大门正对着楼梯口，门口有块鞋垫歪歪斜斜的，像是有人走得太急一脚踢开了。防盗门是老式的，里面还有一道木门。 Max 王在门外站定了，没按门铃也没敲门，掏出手机拨郝依依的号码。门里面立刻传出了手机的铃声，响了很多次没人接。 Max 王这才试着去拉防盗门，门竟然就开了。灰姐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不止防盗门没锁，里面的木门也没锁。灰姐提着脚尖儿跟 Max 王进屋，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郝依依的客厅里一片狼藉，抽屉都大开着，零碎散落一地，书架也被翻乱了，半架的书都落在地上，电视机被砸碎了，窗玻璃也是碎的，但客厅里并没有人，厨房和厕所的门都大开着，厕所里满地水渍，只有卧室的门紧闭着，里面没有任何动静。灰姐幻想着卧室里可能的情景，不禁心慌腿软。Max 王要往卧室里冲，灰姐一把揪住他，哎，小心！ Max 王甩开灰姐的手，开门冲进卧室里。灰姐不禁闭上眼，却听见 Max 王大声说，他不在屋里，可手机在。 Max 王举着郝依依的手机朝灰姐晃，卧室里也是一片狼藉。灰姐问，所以郝依依根本没有来过，是别人把手机带来的？ Max 王皱眉道，劫持郝依依的人拿着他的手机到这里来，然后开了机。 这是要干嘛呀？ Max 王猛抬头惊道， 是为了故意引我们来。 辉姐也恍然大悟，是为了引你，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你能够定位郝依依的手机。话一出口，辉姐又腿软了，怎么办？快跑吧， 已经晚了。楼道里正传来脚步声，辉姐慌作一团，想跑又不敢跑。麦克斯王倒是冷静得多，把食指立在嘴前嘘了一声，辉姐立刻大气也不敢出了。一步一步又一步，听上去好像只有一个人，走得不急，但步子很重，像是身上背着千斤重担似的。辉姐和麦克斯王悄悄地把头探出房门，漆黑的楼道拐角处似乎有一个瘦小的身影，正迈着艰难的步伐缓缓地走上楼来。 是郝依依。 郝依依头发不仅凌乱，还湿漉漉的，有几缕贴在额头上，衣服就更凌乱了，还是昨夜被绑架时穿的那一身，已完全变了形，黏糊糊地粘在身上。郝依依看见麦克斯王和辉姐，一双大眼睛里瞬间溢满了泪水。郝依依既没有惊慌失措，也没有歇斯底里，她看上去只是憔悴，非常的憔悴，万念俱灰，似乎突然老了很多岁。其实只不过隔了一夜，还不到十个小时。辉姐跑在 Max 王前头，把郝依依抱进怀里，郝依依把下巴架在辉姐的肩膀上，泪眼婆娑地望着 Max 王。 Max 王快走了几步，来到近前，却有点无措，不知是不是应该把郝依依从辉姐的怀里抢过来。辉姐粗大的声线响彻楼道， 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。 郝依依自己从辉姐怀里钻出来，牵住辉姐的双手，强颜欢笑地说， 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，没事。 郝依依把目光越过辉姐，瞟一眼 Max 王，更像是对他说的。辉姐问， 他们把你放了，还是你自己逃出来的？ 没别人，就我自己。 郝依依答非所问。 Max 王明白郝依依的意思，可还是不踏实，心有余悸地催促， 快走吧。 郝依依摇了摇头， 不用，这里很安全，他一时半会儿不会来了。 嗯，他是谁呀？ 恒子。 你前男友那个疯子，他绑架了你？ 辉姐大吃一惊，这是她完全没有想到的。郝依依点点头，看了一眼满脸狐疑的 Max 王，对辉姐说， 他刚才的确是在这里，我说的是实话。 郝依依的确没有撒谎，他只是玩了个小小的文字游戏。恒子刚才的确就在他的公寓里，可绑架他的并不是恒子。